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 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baby， 你喜欢他我真的不介意，他只是插曲，我才是结局，就像你着迷的他的偶像剧。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baby， 你喜欢他那是你的权利，浪漫的爱情一定有转移，我相信真心傻意会感动你，不开心不等于不得已，不小心怎么会遇见你，天空很透明，而我的心里却有个秘密，不甘心就这样等下去，等等等故事会有奇迹，也那么安静，在这个时候你会在哪里？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baby， 你习惯他我真的不介意，那只是插曲，我才是结局，就像你着迷的他的偶像剧。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baby， 你喜欢他那是你的权利，浪漫的爱情一定有转移，我相信真心傻意会感动你，的房间有点冷，听听你说的他的音乐，虽然很动情，却没一句能唱到我心里，口袋里没多余的勇气，全都被摘进了游戏里，好想对你说我们爱的全都是空气。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baby， 你喜欢他我真的不介意，他只是插曲，我才是结局，就像你着迷的他的偶像剧。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baby， 你喜欢他那是你的权利，浪漫的爱情一定有转移，我相信真心傻意会感动你，幻想世界因为有你而美丽，我幻想自己永远和你在一起，我只有一颗那么固执的真心，它若有翅膀一定向着你飞。Loving you my baby， 你喜欢他我真的不介意，他只是插曲，我才是结局，就像你着迷的他的偶像剧。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baby， 你喜欢他那是你的权利，浪漫的爱情一定有转移，我相信真心傻意会感动你。 被这样的轻快还有一些些顽皮的旋律就这样给骗了。其实歌词的含义呢并没有那么的愉快，那么的开心，自己喜欢上的人却喜欢上了别人，自己是插曲而别人才是结局，所以这样伪装很开心，伪装很轻松的调调，只是把一些难过的经历变成了一个故事，讲给自己安慰一下自己，同时也用歌顺便福利一下听歌的我们。这首歌来自于清风，清本佳人的清，锋利的锋啊，这个小伙子唱的歌叫做小故事。在下午的时间当中，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今天是星期一啊，9月1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当然会有新的事情发生，也会出现新的故事，我们希望生活可以善待我们多一些。 借来的车就这样绕了几个趟， What's up to everyone， 他们都习惯这样问候。经过间 Jumbo Juice 买了6000的味道，我说如果两个人喝刚刚好，营养不大也不少，奶油的射手买我不了， Latte 的露西引我不了，我只好奇爱的树有多大，这里的可爱长得小小，有双蓝眼睛一直对我笑。By the way， 我要先思考，不经意要懂得会对我笑，要懂得珍惜我的好，要偶尔像小孩撒娇，大家思你接受不了的傻笑，可心不能够太胆小，要记得准时把握尾巴。松开了安全带，往后尽力瞧一瞧。I'll say the I don't know Mr. Right， 只能找街上的人都很妙，胡子不停前后摇，裤子老穿的调调，走路样子很炫耀，奶油的射手买我不了，拉铁的你吸引我不了，我只好奇爱的树有多高，这里的可爱长得小小，有双蓝眼睛一直对我笑。 By the way， 我要先思考，条件里要懂得最是成长，要懂得是不可他，家亲的条件四不能长得太骄，脾气不能太暴躁，是星星做来当做参考。 No 射手座的要先熬。心最难搞，他建议要懂得会对我笑，要懂得珍惜我的好，要偶尔像小孩撒娇，他建议没有接受不了的时候，可心不能够太胆小，要记得坚持把握，他建议 和你一起唱。开场两首歌曲都和爱情有关，清风的小故事，还有这首 Penny 择偶条件。 我们去掉那些个真的是属于一见钟情的，或者说缘分注定就该毫不费力气的遇到对的那个人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好像大多数人都属于在遇到对方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自己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择偶条件装在自己的心底里面，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不太正面面对罢了。然后呢，还总是用一句随缘吧，随遇而安来安慰自己。和你一起唱，在下午的3:10，周一下午的直播。我想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人爱了很多年的一首《等你爱我》。 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可能是你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说什么？难道真的不能？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着泪，我的心也跟着碎。你为那个人憔悴，为他扛下所有罪，我为你执迷不悔，终于无法入睡。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 微信平台上面的静，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依依还有归去来的问号，下午好。任贤齐还有我，小齐这首歌让我想到了一段话，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开心和悲伤的时候想到都是同一个人，那其实挺好的，但如果开心和悲伤的时候想到的并不是同一个人，那么你应该选择想要和他倾诉悲伤那一个人，因为呢，人生本来就是苦多于乐，苦大于乐。那开心有太多人可以跟你来分享，不一定是爱人，不一定是情侣，可是呢，悲伤却不是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来分担的。所以当你愿意把你的悲伤告诉给那个人，那么这个人才是你最想要亲近和珍惜的人。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乐广播。下午好，是 DJ 戴毅。 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这一好人有好报，也把这首歌当作全新一周开始时候的美好祝福，带给每一位正在收听九七四听友们。 让我 其实选歌的时候可能代表了我在那一个时刻彼时彼刻当中心情的线索，所以才会把这些歌带到广播当中来。但是当这些歌从电波当中被播放出去的时候，从收音机里面被你们所听到的时候，可能正好跟你们的经历跟你当下心情发生了一些化学的反应，这才是你记忆当中实打实会在日后留下来的感受。谢谢 SHE 好人有好报，这可能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个人的信条。好了，下半时段的和你一起唱这首歌的时间要交给王力宏，听爱。稍后会进一段广告和资讯，待会儿回来。 山南飘去山坳下潺潺夜溪，初雨迎风在摇曳，怀念忘在此间下一夜传奇，关于豆腐的秘密，一派宁静的这里，豆腐浓郁的香气飘在寻常香浓里，这是我是深爱的独享，永不放弃，这是侧从无记载的梦境。墙爬满了绿，树下有人在下棋。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空云量将继续增多，以羽毛状的高云为主，云体高度通常在7000米左右或以上，透光性比较好。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和昨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持平，天气总体感觉比较舒适，加上空气清新，气象条件对户外活动有利，只是空气干燥，应当注意适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方面。被大众誉为故事教练的许荣哲，在他的新书《故事课》中总结出的一套以编剧学的创造性思维和市场营销的实用性思维为两大基石的故事思维体系，通过解读和示范，教大家用故事达到说服别人或销售转化的效果。在采访中，许荣哲除了向记者讲述其创作经历，还对人们应当具备故事思维做出了建议。作家出版社携手中国教育报教育家庭周刊近日举办了幼小衔接与入学准备专题研讨会，暨赵时平孩子要上一年级新书发布会，孙云晓、尹建立等数十位教育专家齐聚一堂。教育专家赵时平教授二十多年来调研了上百所学校，接触了过万咨询案例，最终精选出了幼小衔接中31个家长必须面对却又最为棘手的难题，集结出版了《孩子要上一年级》。书中对这些难题进行了认真的剖析，给出了家长遇到这些难题时应对的具体办法。随笔《艺术与生活》近日出版，这本书收录了周作人散文22篇，是现代著名文学家周作人唯一的长篇论文集，他确立了其人道主义的思想基调。这本书是新文学的奠基作之一，是研究新文学产生及周作人思想的重要材料，对普通读者了解周作人也颇有启发意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想要唱歌之前，得先让音乐先走起来。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一一的留言，昨天去看了《镰仓物语》，然后给我晒了一张糖炒栗子的图，糖炒栗子开始卖了，这三条留言是不是要告诉给我说秋天是你最爱的季节？下午的时间当中，欢迎一一，同时也要欢迎更多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们，这里是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有请陆先生。 分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他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 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曾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 陆先生的这首歌，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其实从歌名到歌词再到歌曲的感觉，可能听上去旋律是很轻快的，但是呢多听上几遍人会能够发掘出来，其实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清楚的感觉在里面，因为我听到的不是欣喜，而是一种淡淡的忧伤。因为陆先生希望他喜欢山，但对方却喜欢海。我想音乐这个东西呢，本来也是100个人听就会有100种感受。我自问是一个有些些俗气的人，可能见山是山，听海是海，见花就是花。下午的3点钟，欢迎你继续回到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肖克成说，小姐姐你好，我现在心情特别糟糕。可能你还没有陆先生那么糟，因为对方根本不是他所期待那样一个人。好了，这首歌带给你，薛之谦演员。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出的我隐世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出的我隐世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 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是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的舞台总是可以让无形的爱变成一种状态，那些过程，那些眼泪，那些一起度过的日子，只要变成了故事，那就永远不会消失了。就这样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地掉几滴眼泪，好像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的生存，努力的想让自己活得漂亮，让我开心的一次次用生命的为你们声嘶力竭。比较幸福的是，每当我觉得累了，我知道在我的身边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我撑起一片美丽的天堂。我很喜欢看着你们的手挥舞着我们的节奏，在需要力量的时候跟着我一起直向天空。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之所以有了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啊。我们都是爱听你唱歌的人。这个版本呢，可能跟20年前阿妹那一版的姐妹曲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版本的名字叫做姐妹2016平行宇宙版。我不知道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歌曲的在序曲的前奏的部分，它其实有那一段旋律还是比较的舒缓一些，可以说有一些轻轻的哀伤，小小的忧伤在里面，但是在一个停顿之后，鼓点起来之后，整个节拍就变了。所以我想刚才那位说现在心情特别糟糕的肖同学，可能此时此刻在收听广播的听友当中，有人比你经历的事情更糟糕，有人比你的心情更糟糕，但是呢，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方式来调整自己，让自己在延续了一段情绪的低潮期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么一个停顿点 stop， 然后呢开始触底反弹，人生开始一个新的律动和新的节拍。希望你也可以这样。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也欢迎通过微信平台跟戴怡保持交流和互动。你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留言，当然也可以在你有空的情况下哈，把你听歌的一些分享的感受可以告诉给我。这首老歌带给美好 Rose， 他说有人喜欢喝白开水，有人喜欢喝可乐，可乐再好喝也不如白开水解渴。不管你有多好多坏，都要有信心，这个世界不会再有第二个你。哎，美好 Rose 把这番话转交给肖克成好吗？希望你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让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身旁，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 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爱情是一种信仰，但喜欢音乐人，喜欢广播的人，爱广播也是一种信仰。下午好，朱莹，她说这是我爱广播的时刻，在某一个时间当中听到自己也很爱的歌，代表着彼时那刻的心情，所以会去体会一下回忆的感觉。以前我跟朱莹问候会是在中午的12点钟，但很高兴可以把这样一个时间挪到了2018年的下午的3到4点钟。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周一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了。戴一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下午4点钟是能量音乐，把这首歌交给桃子，接受我。明天周二，我们下午见。 总是超过我的想象，每天每的苦的我都用心听，面对你我却微笑，知道吗？忘记你完美的梦想，竟是我最重要的方向。平凡单纯的过往，我沿路